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节目要首先来关注经合组织发布了2021年最后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呢，中国经济增速今年将会超过8%，继续领跑全球经济体。而同时，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21中国经济蓝皮书，同样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增速有望达到8%左右。同时，在全球粮价高企的情况之下，中国粮食从产量和进口方面都做到了双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另外呢，我们的节目还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曾经来到中国的多所学校访问的俄罗斯教育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的双减政策？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了2021年最后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报告中，经合组织对全球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对经济复苏过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以及部分商品的供求关系出现失衡现象表示担忧。经合组织预测，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可以达到5.6%，这比9月份的预测值微幅下调了0.1%。而中国经济在2021年将会增长8.1%，2022、2023的增长率也将超过5.1%，继续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伯恩表示说 ：“To simply vaccinating more people.” Ensuring they are double or even triple vaxxed remains the most important priority for ending the pandemic and also for tackling the imbalances that are plaguing the recovery. Otherwise, livelihoods will continue to be hit hard and will continue to witness suffering, hardship and loss of life. And today's uncertainty with another new variant is a very harsh reminder that the job is not done. 经合组织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如果疫情得以改善控制，那么需求趋稳，劳动力得以恢复，供给侧瓶颈将逐渐消退。为此，他们预测，目前由初级产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问题，在今年底及明年初有望达到峰值。到2023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整体通胀率将可以逐步回落至3%左右。经合组织报告中还表示，为全球人民接种新冠疫苗大约需要500亿美元，此举对于结束疫情、应对困扰复苏的失衡问题至关重要。经合组织敦促各国政府解决部分地区接种率过低的问题，不要给致命的毒株营造温床。再看国内方面，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走势分析和预测》指出，今年中国经济总体持续恢复态势，经济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预计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将可以超过8%。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雪松表示， 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外贸实现超预期增长。在协调发展方面，城镇劳动力市场韧性较强，整体平稳的就业态势得以延续。此外，2021年呢，中国宏观杠杆率有所降低，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正在有序推进，向制度建设层面深入。所以2021年呢，我国经济呢不仅是增长速度有望实现8%左右的增长，在全球遥遥领先，对全球经济增长呢继续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呢 中国在2021年产业升级、新动能的成长、数字经济、医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绿色转型这些方面啊，都是明显升级加快。这是中国经济2021年明显的亮点。 疫情之年，中国经济继续领跑全球。对于2022年，蓝皮书建议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努力做好保供稳价的工作；二是充分挖掘国内的市场潜力；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四是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五是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增长；六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七是不断强化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八是着力增强城乡区域的发展协调性，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节目曾经多次关注过疫情之下全球多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尤其是美国今年十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6.2%，创下31年来的新高。越是到了年末消费季来临的时候呢，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像冬天特别冷、能源价格高企、物价上涨、民众的节日餐桌越来越贵等等新闻不绝于耳。全球粮价的上涨压力正在向多国传导。那么今年全球粮价的涨幅已经超过了40%以上。中国粮食安全走势如何，想必也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日前呢，新华社记者就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研究室主任涂胜伟先生。他说，目前中国粮食供应有充分的保障，粮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中国要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防范国际市场的输入性影响，牢牢抓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和进口量都是齐增，粮食供应有充分的保证。粮食增产有望实现年初确定的1.3万亿斤以上的稳产目标，而粮食进口也呈创纪录式增长。一至十月，中国粮食进口量为13795.6万吨，同比增长23%，全年进口量有望超过去年。而粮食的大量进口对于保证国内粮食供应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想必大家都还印象深刻。今年四月份，日本政府宣布将福岛核电站储存的大量核污染水经过过滤稀释后排放入太平洋，这引发了日本国内渔业协会等团体以及周边国家，包括中国、韩国等在内的强烈反对。眼下事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质疑，但日方依然坚持这样做。据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1月27号就已经开始了海底的地质调查，为建设用于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海底隧道做准备。报道还说，按照他们的计划，从2023年春天开始，经过稀释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将会通过这条长约1公里的海底隧道排放入太平洋。建设海底隧道之前，东京电力公司会对海底的地质情况展开调查。尽管日方声称会对核污染水做，净化处理来降低放射性物质水平，但是环保人士以及海洋生态学家都指出，核污染水入海对人类社会和海洋生态健康环境潜在威胁是难以估量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最新一次的记者会上严厉谴责了日方的这一做法。 日方单方面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是错误的，这一决定没有穷尽安全处置手段，没有全面公开相关信息，没有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反对。日方持续推进排海准备工作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国际社会应坚决反对日方这种自私自利、以邻为壑的做法，敦促日方立即撤销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错误决定，立即停止排海准备工作。 除了中国，韩国方面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和日方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了工作会议，就东京电力公司的福岛核污染排海的辐射影响评估报告进行了讨论。韩方在会上呢，就该报告表示了遗憾。而日方坚称，他们通过研究已经确认了福岛核污染排水对于人类健康环境的影响是甚微的。对此，韩国政府表示，日方的研究方法有问题，要求日方提供更多的额外资料，坚决反对日方将核污染水排海。韩国外交部表示，日方在未与周边国家充分协商的情况之下，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会对韩国国民的健康、安全以及海洋环境产生影响。除了中韩两个邻国，日本政府决定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像日本渔业界就坚决反对。日本政府要把存储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经过稀释处理之后呢，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近海，预计整个的排放过程将从2023年春天开始，持续20年到30年。这一决策遭到了日本国内渔业行业的强烈反对。而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现在开始考虑呢，专门设置一笔资金来采购保存可以冷冻的水产品，或为相关的渔业工作者们提供补贴。这项政策包括决定，如果核污染水入海之后导致了日本的水产品需求下降，价格降低，销路不畅，那么由政府出资购买，来减少农民、渔业和水产者们的损失。临近福岛的日本宫城县召开了渔业和相关行业团体的会议，坚决反对排污入海。宫城县的知事村井佳浩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研究替代方案，寻找排除入海以外的其他核污染水的处理方式。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受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延迟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的排放计划进行安全评估的工作。他们原计划是在12月中旬抵达日本，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呢，将以召开网络会议的形式来代替实地调查，赴日时间或许会推迟到明年1月份之后。其实从今年4月份，针对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发布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消息发布之后呢，中韩两国就不断地发出反对的声音。像韩国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就对此表示遗憾，认为日方的报告对于排海计划的不可避免性没有进行充分的说明，并表示已经携手韩国的原子能安全技术院对该报告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而中方也多次表示，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海真的是不可避免吗？还是日方为了一己私利一意孤行？如果核污染水真的无害，为何不向日本国内的湖泊排放呢？从今年4月份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就日方的福岛核污染排放问题做出了批评。 日方一直宣传其所谓的处置方式安全可靠，他们有没有经过利益攸关方的认可？第二，东京电力公司频频爆出隐瞒虚报的丑闻，日方如何能保障东电公司单方面提供的信息数据的真实性？第三，有日本政客曾公然鼓吹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喝了也没事儿，为什么到现在他也不敢以身试水以证清白？第四，面对国内外普遍质疑，日方何时撤销错误决定？日方应切实拿出诚意，负起责任，保护好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不要做祸害当代遗害子孙的事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开启本周我们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刘晶和吴云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呢，将是 俄罗斯的中学校长如何看待中国教育的双减政策。记者采访的是著名的俄罗斯第109中学，该校校长亚姆波尔戈是俄罗斯著名的教育工作者，他有着50年的中学工作经验，同时呢，也是俄罗斯的功勋教师、实践家，还是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的院士。他向记者介绍了俄罗斯中学教育体系的变化。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曾经来到中国的中学进行过多次的访问。在他眼中，中国的基础教育、中国的教改又是怎样的呢？好，一起来听本周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第109中学校长叶夫盖尼·亚姆布尔戈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中学工作经验。他说，我去中国参加过会议，和中国同行见过面，我坚信我们有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谈及在中国的感受，比如我饶有兴趣地了解到，苏联教育家、作家苏霍姆林斯基被认为是教育界的翘楚，他的作品几乎都有出版，而且印数很大。另外还有马卡连科。让我非常尊重的是，中国教育系统将传统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令人惊叹的是纪律性。我到过中国的学校，孩子们从很早一直到晚上6点，下午是自习课，班级很大。在俄罗斯，班级30人就认为是大班了，而且通常认为这样的人数很难保证教学质量。但是在中国，班级50人是通常现象，大家都习以为常。在南京一所学校，我有幸到自习课的教室参观，到处都是一个景象，所有孩子都在学习，没有人溜号。这样的纪律性真令人羡慕，与我在西欧瑞典所看到的形成了强烈反差。瑞典被认为是世界上教育水平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斯德哥尔摩一所中学，我从前的老师后来嫁给瑞典人。据他介绍，在课堂上真正学习的只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孩子。为何这样呢？因为瑞典有规定，不能让孩子们紧张，不然他们将有不适感。不管怎样，现代孩子们的学习压力超标问题是存在的，各国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中国不久前推出的限制补习服务的规定。俄罗斯如何解决此问题呢？叶夫盖尼·亚姆布尔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何从中学教育的沉疴中走出？在俄罗斯，解决方案是职业教育。从9年级开始，学生可将精力放在他更为喜欢的方向。为此设有数学班、医学班、人文学科班和手工制作班等等。有的孩子具备很好的分析能力，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强，而且大家都想成为自己事业中的强手。职业教育可以消除孩子们的自卑情绪和嫉妒感。更为主要的是，如果你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哪怕干10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如果你知道复杂的数学公式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大用，但按照教育标准还不得不学，那此类课程就成了负担，不会带来益处。相应的，安排有国家数学统一考试，对从事文科的学生来说只考简化版的，但那些要考入工科的则考深入版的试卷。俄罗斯中学生在各类的国际大赛上获得金牌，但同时国内约有20%的学生某些科目很难通过。但那些走在前面的学生，也就是学生中的精英，为学校高评分和获得国家额外的资金支持提供了保障，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亚姆布尔戈认为，这种过渡现象在俄罗斯随处可见。但是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天生身体健康和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孩子是不一样的。但对学校排名做形式的评估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因此有的孩子，比如离经叛道的和身体有残疾的，实际上不会受到重视。亚姆波尔戈教育模式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他提出的想法是建立适应性的学校，让学校适应孩子，而不是孩子适应学校。而且对任何孩子，无论其身体状况如何和有怎样的心理特征，亚姆布尔戈认为适应性学校的理念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比如在莫斯科，对市立中学已经推出新的评估标准。在全世界，儿童早期发展已成为趋势。俄罗斯和中国的父母也同样期望自己的孩子事业成功，财务自由，为此付出全部努力。在俄罗斯，阿里萨·杰普利亚科娃是儿童早期发展的范例。他在8岁的时候顺利通过了国家统一考试，9岁时考入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开始时，全国都为这个多子女家庭的孩子的才华惊叹。但当孩子和他的父母出现在电视节目秀时，专家的观点立刻两极化。观众们注意到神通女孩苍白的脸色和一直培养7岁孩子的母亲疲惫的目光。有的人呼吁广泛采用阿里萨·杰普利亚科娃的早期培养方式，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阿里萨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女孩，是野心勃勃父母的牺牲品。教育学博士叶甫盖尼·亚姆布尔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这要看早期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有关阿里萨，这是完完全全的愚蠢，是教育中的邪教。我没有从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任何才能。还好，阿里萨喜欢阅读童话故事，我相信他还能够转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情节。当然，能否讲述小说中的心理情感内容则是另一回事了。很想提出这样的问题，9岁的女孩在心理系能做什么？除了各种课程以外，如何学习性病理学这一课，既可笑又愚蠢。目前，叶甫盖尼·亚姆布尔戈当校长的第109中学颇受欢迎，在莫斯科曾有这样的事例。孩子父母放弃市中心的房子，搬迁到首都西南边缘地带，只是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在109中学上学。尽管学校没有任何特权，仅是一所普通的区级学校，建筑物也一般化，但是与莫斯科数百所中学相比，外表上唯一的不同是学校围墙外装有巨大的弓形屋顶。这里设有学校的马术俱乐部，差不多30多个体育兴趣班，从剧院排演到视频制作。对于孩子来说，几乎所有的兴趣班都是免费的。亚姆布尔戈认为，最令其骄傲的是第109中学参加重病孩子教师培训工作。他说，项目名称是关爱型学校，针对那些数月躺在病床上的孩子们。这些孩子大部分患有肿瘤疾病，在医院我们直接为他们开设课程。在关爱学校项目框架下，我们在国内设有48所分校，由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员对他们施教。第109中学还接收矫正后的学生。我们认为这并非仅是为了让他们及时跟上学校的课程，对教师和医生联盟来说，重要的是改善孩子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在重病化疗后，孩子们的腿很难支撑，喉中有呕吐感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聚集力量起床开始学习。人不能总考虑疾病，还要有其他可以忘记疾病的事情，这可能拯救生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也有特殊教师职业，而且提高到很高的层面，甚至还设有专门的培训学院。

It's 9 a.m. Beijing time.